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 因为感情深，我选金世尊。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，更高端的中秋蟹礼，中秋礼金世尊。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，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。52886111，52886111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现在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对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东移的高空槽影响，今天下午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，适宜户外活动。傍晚前后，山区有可能会出现阵雨，请大家注意防范。近期本市花粉浓度持续偏高水平，花粉过敏的朋友外出请做好健康防护，远离花草繁密的地方。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傍晚山区有阵雨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今天夜间多云渐阴，偏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9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收听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燕王朱棣在北京文修武治啊，现在是要军队有军队，要人有人，要钱有钱。文的他交给姚广孝和高亮，武的交给田在彪和常衡，管家的有沈万三、沈凤莲，哪方面的人才都不缺少了。现在是北京大治，您说这事儿有多巧，转过年来下了场透雨，庄稼获得丰收啊！哎呀，老百姓这个乐呀！想当年逃散那些人又都回来了，北京一天比一天兴旺，这消息就传开了。那么传到别的地方不说，就传到马娘娘的耳朵里了。这马娘娘听完了之后气的大发雷霆，原本想害燕王一死，没想到把他逼好了。连夜晚间，他把韩金虎、马兰这些死党全召集起来了，在深宫大内，马娘娘是大放厥词，指着韩金虎的鼻子和马兰的脑门这顿骂呀，张口饭桶，闭口废物，你们怎么办的这些事儿？把两个人骂得满头大汗。还得说韩金虎敢说话，他等着马娘娘这气儿稍微消了一点儿，这才跪倒磕头：娘娘千岁，也不能光怪臣无能啊，他这事儿他妈怎么弄的？原来路上我安排不少人截杀朱棣，头一个就是刘奎一，哪知他把咱卖了，孟通、焦亮也叛变投敌了，这些人都不听咱使唤呢。最可恨的朱文志、朱文英也把朱棣给放了， 他们现在穿了连裆裤，一个鼻子眼儿出气儿。您说叫微臣我怎么办呢？马娘娘就说过去的事情就叫他过去了，眼识怎么办？你们说，如果等朱棣养成了气候，要领兵带队奔南京打来，咱们有什么退敌之策？今儿个我把你们找来就是商讨这个事儿。韩金虎一听，二次磕头，娘娘放心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这个您不必担心。您别听老百姓的传言，朱棣啊，充其量手下就几万人马，不就有个田在彪和长衡吗？还有个出家的和尚叫姚广孝，都是碌碌之辈。现在咱准备还来得及，臣打算这么办，下去之后我把咱手下的人召集起来，让他们荐举贤能，凡是有一技一长者国家都录用，只要娘娘肯花钱肯给他们当大官，我想一定有人给卖命。宴路之上咱全都布置好了，我看他朱棣这泡尿能尿出多远去。另外呢，臣还有个主意，我可不敢说。说吧，事到了现在还有什么不可以说的？我打算这么办，因为现在万里长城一带很不安定，当初那个四宝将托金龙，呼尔卡金呼尔卡银等等等，贼心不死啊。据臣所知，他们重新纠集三川六国的人马，整日练兵，早晚还得打回来。那怎么办呢？咱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，娘娘不妨派一专使去见托金龙，让他出兵攻打北京。他只要一出兵呢，朱棣腹背受敌，接应不暇呀。他光顾跟元人打了，哪有机会还上南京来呢？哎，咱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再出天兵，两方面夹击，何愁朱棣不灭呢？不过这事儿可不保险呐，不知道皇上答应不答应，臣冒死进言，请娘娘独断。 马娘娘一听，这事可大呀，朝廷要真这么干，要叫老百姓知道了，什么舆论呢？老主朱元璋能否答应，这事可没把握。但他又一想，管怎么的，现在不我说了算吗？皇上不有病吗？干脆这主意还真不错。当时他就做了决定，说别以官方的姿态出现，以私人的身份出现，可以跟托金龙联合，只要托金龙肯于进兵平灭朱棣，咱们哪怕给他点地盘，许给他点好处，咱也合得来。这事儿我可就交给你了，不过事情要绝对保密，千万别泄露出去。是，臣记住了。韩金虎说完了，马兰又建议说，娘娘，现在公开呀，咱向全国发表檄文，让大家声讨燕王朱棣，就说他有不臣之心，要子夺父位，犯下大逆不道之罪啊。那么大伙一生气，就能报名参军，咱这人马不也就足了吗？马娘娘点点头，也好，卿等要加紧研究。 现在我是日夜都不宁啊，在这关键时候你们要给我排忧解难，是臣等记住了。这些人散会之后分头准备去了。马娘娘回到寝宫，越想心里越没底儿啊，越想越害怕呀。他一想，怕打庆功楼这个事儿得罪老了人了，现在朱棣成了气候，把大旗一挑，这些人毫无疑问都得投奔朱棣。到那时候瞪着眼咬着牙，非找自己报仇雪恨不可。娘哎，真要打到南京，我该如何是好呢？另外他又一想，这南京也不保险，虽然说炮打庆功楼不是说把那些人都打死了，有很多在外边的还没打着呢，还有些人在京里活着呢，如果这些人再给燕王朱棣当了内应，那就更完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反来覆去想来想去，哎，想两个人。头一个人就是燕王的母亲孟娘娘，他一想他儿子在外成了气候，他当娘的能不高兴吗？这可是一大弊病啊，如果他在里边当了内应，离着我又这么近，我这条命不在他掌握之中吗？啊，不行，想什么办法把孟娘娘必须得铲除。第二个，他想起十王李文忠，李文忠没死到庆功楼，因为什么呢？朱元璋再三袒护，在拟定名单的时候，朱元璋就不同意对李文忠下毒手，他还念起骨肉之情，说李文忠虽然跟常家胡家处得不错，受了他们的挑唆，毕竟他是我的亲外甥，到了关键的时候他得向着我，咱不能说把人都杀了，早晚两手攥空拳不好办。就这么争来争去，把李文忠的名字勾掉，没让他上庆功楼，找了个借口让李文忠外出办事，就这么样十王千岁得以生存。但这个事儿呢，马娘娘不同意，她始终觉着十王李文忠是一大害，现在他还是经营殿帅，掌管着京里的大权，一旦他跟朱棣拉起手来，为祸不浅呐。在消灭孟娘娘之后，就得对李文忠下手，只要这两个钉子拔掉，京里边暂时平安无事。对，就这么办。马娘娘做了决定，马上翻身坐起来，吩咐了一声，来人呐，宫女过来了，娘娘千千岁，下去准备啊，准备一桌丰盛的酒宴，到东宫把孟娘娘给我请来，就说我怪想她的，有事儿跟她商议。是，宫女下去准备了。马娘娘对着镜子先化化妆，想了想对策，等打定了主意在这等着。咱们单说孟娘娘，她跟她儿子朱棣一样忠厚老实啊，自从嫁给朱元璋没有几年就用眼泪洗脸，你别看是夫妻很少见面，就即使见着面也得看马娘娘的颜色行事，她要乐你才能乐，她要生气孟娘娘就不敢说话，连朱元璋招幸孟娘娘都要取得马娘娘的同意，她要不批准这事就行不通，可谓的是咫尺天涯呀。孟娘娘感觉到自己命苦， 还不如嫁给一个平常的百姓，以续天伦之乐。就拿儿子朱棣来说，多好的孩子，他爹也喜欢他。就因为韩马两党把他视为眼中之钉，百般陷害，小小的年纪心灵受到巨大的创伤，死了几次都没死了。最后加封燕王派的北地燕京，临走娘俩连面都没见着，事到如今连封信也没见着啊。他很清楚马娘娘切断了一切消息，自己在宫里头一待，与外边全都隔绝了，这就是活棺材。所以孟娘娘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。此刻她正在宫中掉眼泪，她想儿子。宫女进来了，向他一说，马娘娘准备盛宴要请您去，他说要想您。孟娘娘就一愣，赶紧把眼泪擦干净，心说话，这叫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这个女人十分毒辣，她很少跟我说话，为什么今天突然要请客呢？孟娘娘的心当时就锁紧了，但是不敢不去呀，人家是朝阳正宫，是六宫的国母，现在皇上有病，由他代理朝政，那可以说大权在握，谁敢不尊呢？孟娘娘再不乐意也得去，赶紧叫宫女帮着自己化了妆，穿好了服装，乘年赶奔朝阳正宫。等来到这下了辇，青衣连步往里走，就来到正殿长寿殿，往屋一看，灯蜡辉煌啊，马娘娘居中而坐，满脸都是笑纹，孟娘娘的心就跳成了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谁要怕谁，这玩意没这儿啊。得咱孟娘娘一见马娘娘，浑身汗毛根都炸起来，这强打精神往前紧走几步，赶紧跪倒身行，娘娘在上，臣妾参见娘娘千岁千千岁。哟，妹妹你怎么这么客气啊，自家姐妹你还磕头干什么，快起来起来，来啊，快把孟娘娘搀起来，这儿坐这儿坐。今儿个呢，马娘娘表现的反常，对孟娘娘格外的亲近，孟娘娘又磕了个头，这才坐下，马娘娘挨着她。妹子啊，哎，要说呢，虽然说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，最近还得说咱姐儿俩无话不谈呐。在战争的年月，你扶持皇上也不容易，也给皇上生儿育女，姐姐我想的这些事儿就非常疼你。妹子今天晚上没别的事儿，打算叙叙旧，你看摆了桌酒席，都是你爱吃的，我那料表寸心啊，来入席入席。孟娘娘一看不敢推辞，谢过之后，两个娘娘入了席，马娘娘吩咐人等又给敬菜又给满酒，然后一摆手让太监宫娥才女全退出去，这屋里就剩下他们两个。孟娘娘连一口酒也没喝，一口菜也没吃啊，低着头心里头咚咚敲鼓，她准知道马娘娘没安好心，究竟什么事儿猜不透。可马娘娘不在乎这个，吧嗒一口菜，滋儿搂一口酒，三杯酒进肚，这才说话。 妹子，今天一来叙旧，二来姐姐我给你道喜。哟，娘娘，我喜从何来？哟，你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？啊，小妹实在不知道，不知道我就告诉你，你儿朱棣来信儿了，是吗？孟娘娘一听儿子有了信了，心里就一翻个儿，当时就站起来了。娘娘，信在何处？哟，你看你这乐劲儿，坐下坐下，听我慢慢的说啊。这信呢，不是写的书信，是别人捎来的口信。你儿现在可有出息喽，还修了北京了啊！现在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要钱有钱，又选了王妃，俨然成了第二号的皇上喽。我还听说早晚要把妹妹接到北京去，你们娘俩一见面，你儿子好好孝顺孝顺你。妹子，这不是喜事儿吗？ 孟娘娘马上就预感到不好。为什么呢？她知道马娘娘恨透了朱棣，恨透了他。朱棣好对他不利。他为什么要高兴呢？无疑问，这高兴是假的，憎恨是真的。他头眼一看，马娘娘脸上虽然乐，眼里头露着凶光。孟娘娘不由得打一个冷战，赶紧扭转话头， 娘娘千岁，这全是您栽培的力量，与我毫无关系。他接我到北京，我也不去，我还要留到南京侍奉娘娘千岁。瞅你小嘴可真会说呀，但愿如此。妹子，干脆咱们打开天窗说亮的，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得了。我告诉你，你知你儿犯了什么罪了吗？他公开散布流言蜚语，什么韩马两党专权呢、啊、什么老皇上糊涂啊，应该由他取代呀、啊。另外他招募新兵，听那个意思还要打回南京。我说妹妹，你是知书懂礼之人，你给他定个罪，他犯了什么罪？以子反复不孝，以臣弑君更不孝，他是大逆不道，按理应当说护灭九族。你是他母亲，你应当负什么责任呢？ 孟娘娘一听就跪下了， 娘娘千岁，臣罪该万死，难道真有此事？难道我还屈枉你吗？啊，你起来别害怕，如果你能办到一件事儿，你可以奖罪折免。孟娘娘就问，我能办什么呢？ 马娘娘说，你呀、啊、一会儿吃完了喝完了，刻破中指，给你儿子写封血书， 让你儿子马上回京认罪，解除兵权。如果这么做了，那么你们母子都得以平安无事。如果你不让你儿子回来，那就是包庇纵容他，你就是罪加三等啊。这个孟娘娘一愣，马娘娘当时把眼珠子瞪起来，怎么，你敢不遵？这 孟娘娘，你想怎么样？我就知道这个女人没安着好心。怎么着？我给我儿子招回来，我儿子好不容易有了今天呢，我要叫他回来，那就叫我儿子进了龙潭虎穴了，岂有此理呀、啊！最后孟娘娘下定决心，绝不能听马娘娘的，把头一晃， 娘娘千岁，恐怕我写信也无济于事，儿大不由爷，他不能听我的。哟，